我是大旺，现在跟阿奕晨、阿朱、佑生，我们还有大头，我们五个人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五尾熊区。 好可爱哦！ 我们在看两个格子，然后有看到五尾熊。 什么都不中， 因为这些五尾熊现在还在睡觉，只有一只在那边，眼睛睁开，眼睛金金。啊，动也不动。这边有一只我也想叫 Coral， 有一只我也想叫 Kiwi， 然后有一只叫做什么咖啡熊，还有一只叫尼可。啊，不是咖啡熊，是咖啡派。总共有五只。我们刚才 五尾熊怎么都不动了。 我们刚才在这边看到的都是一些没有活力的动物。就是一只叫 Kiwi， 然后一只小小的叫做尼可，然后大只的，然后有一只大只就叫 Empress。还有小只的叫 Emily 比尼可大，还有一只叫 Cora， 然后还有一只小只的叫 Coffee Pie， 三对母子。 那个火鹤一样，贵熊比较贵啊。 那个贵熊很贵。你有玩过那种模拟动物园吗？知道动物有成本单价吗？ 贵熊就好像羊酱一样。 对，这个是土炮啦。不对啊，火鹤应该也不是台湾种，但总之它就比较偏了。 无尾熊是真的蛮可爱的。 无尾熊是 Manny 那种等级的。 Manny 可能是那两只吧。 Manny 是那个毛熊。 无尾熊可能是在那边。 那这是什么？这是本土农场弄出来。 因为今年是。 你有规划好路线吗？ 有啊。 那接下来看什么？ 接下来就是去弄那两头。 可以。 我们 有没有什么那种猫的皮？里面其实 要么是很可爱的那种，要么是就是像蜥蜴变色龙那种。 有没有？有，我在想说有没有狼蛛？ 还有一个管。 不是，我狼蛛是那种大蜘蛛，毛全身是毛的那种大蜘蛛。 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是啊，那个熊猫啊， 它也会野放的。 我觉得熊猫还蛮废的， 那个尤加利树就是、就是 他们可以进来 原生的尤加利树，没有，那都是要有那个远方的人要带啊，他们就要真的种尤加利， 要 看起来像 尤加利，带到这种地方比较好吧。 台湾人的纬度不知道是不是种尤加利树，因为我也想只能吃尤加利树。 那尤加利树很难种吗？ 不是，是台湾的纬度好不好种？这都是有带动。上面有一只呢，非常表情非常淡定。然后那边有动物医生在看看我尾熊。那个站后面有动物医生在看无尾熊。 对，员工在做实验。 有医生啊，有兽医啊。 以前不是有那种笑话，就是。毕业找不到工作，所以去应 征。有国立大学 应征师。 还有就是草。 屁股都超脏的。 对啊，因为他们都不擦屁股。 是这样吗？ 啊，有没有树懒可以看？ 是唯一会擦屁股的。 这个 也是一种很特别的。 卫生习惯，卫生，而且 习惯，这是对自己的肛门有欲望。 从心理的， 没有，而且那个从印度的种姓支柱，他们就是右，没有，就是像那阿拉伯文化，就是右手是取食用，左手是专门抓肛门用。 哦 ，OK。 所以他们觉得说左手是不干净。 啊，真的蛮可爱的。 无尾熊，你看无尾熊，就是因为它盲肠，因为无尾熊的盲肠很长，所以他们可以吃尤加利。 你怎么知道他们盲？ 你看无尾熊的消化系统，因为尤加利树整株都是毒的啊，没有，有些成分是毒素了。你所以你看那个无尾熊的那个盲肠是很长，结肠也很长，直肠也很长。 那个李柱讲的就是药， 大肠也很长啊。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客观的毒性，毒都是针对你。主体来说， 身体能不能吸收？ 对啊， 你看那个无尾熊， 科幻作品就会写说有一些 sea complex creature 那种。